你好，各位团友，今日我哋要探索嘅山咧，就系、是、西山经嘅最后一个山系啦。 咁啊，即系呢个西次四经啊。咁西次四经嘅第一座山咧，叫做阴山。咁话说咧，呢座山上边咧系冇石头嘅，咁但系咧有好多嘅构树啦。咁草咧主要就系以扶葵啦，同埋咧青矾为主嘅。咁扶葵同埋青矾咧都系水生植物。咁所以理论上咧，呢一座山咧应该系好多水流嘅，阴水咧就喺呢一座山度发源嘅，向西咧流入洛水。咁啊，从呢个阴山向北行50里咧，咁咧就会去到庐山啦。咁呢度咧主要系生长咗好多呢啲紫草啦，药水咧系喺呢一座山度发源嘅，之后咧系向西流入洛水。咁再向西50里咧就系霸富山啦，泥水咧就喺呢度发源嘅。之后咧，再向西咧流入洛水，水入面咧有好多嘅齿石啦，同埋碧玉喺度。齿石咧系一种咧紫色嘅石头啦。咁之后咧，再向北咧170里咧就系咧新山啦。山嘅南面咧系好多嘅金属矿物啦，同埋玉石喺度嘅。山上边咧有好多嘅构树啦，同埋柞树。咁而山下咧就有好多嘅柳树啦，同埋姜树。沤水咧就喺呢一座山度发源嘅。之后咧就向东咧流入黄河，咁啊再向北咧200里咧就系鸟山啦。山嘅北面咧系盛产铁啦，南面咧就盛产玉石。咁山上面咧有好多嘅桑树，山下边咧有好多构树，玉水咧就喺呢一座山度发源啦。之后咧就向东咧流入黄河，之后咧再向北咧120里咧就系咧上新山。咁啊山上边啦冚唪唥咧都系大石头啦，但系咧系冇花草树木喺度嘅。咁山下面咧有好多好茂密嘅榛树啦，同埋苦树。咁山上面嘅野兽咧，主要系白鹿啦。咁山上面咧有一种雀，咁个样咧就好似一般嘅野鸡咁。但系神奇嘅地方咧就系佢系攞佢自己咧好长嘅嗰啲胡须咧当成翼咁样嚟飞嘅。咁只翼攞嚟做咩啊？可能俾阿唐伯虎攞咗去烧。咁呢一种雀咧就叫做当户。咁啊食咗佢嘅肉之后咧，咁就可以唔眨眼噶啦，人就 吓咁咪杀人都得。 汤水咧就喺呢一座山度发源啦，之后咧向东流入黄河，再向北咧180里咧就系咧朱翅山。咁山上边咧有好多嘅树啦，但系咧奇怪嘅就系咧系冇花草嘅。咁呢度咧周围都系蛇，咁但系问题就系咧净系得蛇嘅，系冇其他嘅禽鸟啊、野兽啊咁样。咁啲蛇食咩咧？咁啊朱翅水咧就系喺呢一座山度发源嘅，之后咧向东流入黄河。再向北咧180里咧就系咧浩山啦。咁山上边嘅树木咧，大部分都系七树啦，同埋棕榈树。啲草咧主要就系白子啦，同埋川芎啊。咁呢两种草咧，大家都听过啦，应该系啲中药嚟嘅。咁山上边咧仲盛产呢一个琴石啦。咁琴石咧系一种咧好似泥一样咁样嘅软嘅石头。咁即系咪橡皮泥啊？但系佢系石头嚟嘅，唔通系太空沙？好啦，咁啊端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嘅。之后咧就向东咧流入黄河，咁啊再向北咧220里咧就系咧虞山啦。山嘅北面咧系产铁嘅，南面咧就系产铜。咁山上边嘅野兽咧主要咧就系白色嘅狼啦，同埋白色嘅老虎啦。禽鸟咧主要就系以白色嘅野鸡咧，同埋白色嘅呢个翠鸟为主嘅。生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嘅。之后咧就向东流入黄河，咁啊再向西咧250里咧就系咧白鹬山啦。咁山上边咧就有好多茂密嘅松树啦，同埋柏树喺度，而山下边咧就有好多嘅落树啦，同埋檀树。喺山入边嘅野兽咧，大多数咧都系作牛啦，同埋咸羊。咁啊雀仔咧系以猫头鹰居多嘅。落水咧就发源于呢一座山嘅南面啊。咁然之后咧就向东啦流入渭水嗰度，甲水咧就发源喺呢一座山嘅北面，之后咧就向东咧流入生水，之后啦再向呢个西北300里咧就系咧新手山。咁呢座山上面咧系冇花草树木喺度嘅，无论咧系冬天啦、夏天啦都系有积雪嘅。而新水咧就系呢座山度发源啦，咁啊流到去山下边之后咧就系潜咗入地底嗰度嘅。呢一带度咧有好多嘅白玉啦，跟住再向西55里咧就系咧径谷山啦。径水咧就系喺呢座山度发源，之后咧就向东南咧流入渭水。咁沅水咧有好多嘅白金啦，同埋白玉喺度。好啦，跟住再向西咧120里咧就系江山。山上边咧有好多嘅霍浮玉。咁除咗玉石之外咧，仲有好多嘅七树啦。 咁啊，呢座山度咧有一种异兽嘅，咁啊咩样嘅咧？咁咧就系人面啦，野兽咁样嘅身啊。咁但系咧奇怪就系咧，净系得只脚同埋一只手嘅啫。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人喺度呻吟咁，咁紧要啊嘛。咁佢个名咧就叫做咧神蛇。咁江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啦，之后咧就向北流入渭水嗰度。咁然之后咧喺江山上边咧向西行200里，咁咧就会去到江山嘅督笃嗰度啦。落水咧就喺呢度发源嘅，然之后咧就会向北咧流入黄河。咁水入面啦有一种野兽喺度，咁佢嘅名咧就系同呢个西次三经入边嘅比翼鸟嘅名系一样嘅，咁啊叫做蛮蛮。咁但系咧呢只蛮蛮嘅形状咧就好似老鼠咁，咁个头咧就好似水鱼咁样嘅，咁佢叫声咧系狗叫声嚟嘅，咁即系可能有时你晚黑听到啲狗叫咧，未必系真系只狗嚟嘅。咁咧喺啲古籍入边咧话佢即系呢一啲蛮蛮咧，主要系食鱼嘅。OK 啦，咁啊再行西350里咧就系咧鹰啼山，咁山上面咧就有啲好茂密嘅漆树啦。咁山下边咧就系有好多丰富嘅金属矿物啦，同埋玉石喺度。咁呢度嘅禽鸟啊，同埋野兽啊，都系白色嘅。咁远水咧就喺呢度发源嘅。咁之后咧再向北咧流入呢个羚羊泽。咁水入面咧就系一种鱼啦。咁啊生到好似鱼一样咁样嘅身啦，蛇咁样嘅头嘅，而且咧仲有6只脚添。咁佢只眼咧就好似马嘅耳仔一样。咁佢嘅名咧就叫做咧掩围鱼啦。咁据闻咧食咗佢啲肉之后咧，你就唔会发恶梦噶咯，而且咧仲可以咧防御呢一个咧凶邪之气，咁啊即系去鬼屋都唔使惊啦，系嘛 ？OK 啦，跟住咧再向西咧300里咧就系咧中曲山，咁山嘅南面咧就系盛产玉石嘅，咁北面咧又系产红黄啦、白玉啦同埋呢啲金属矿物，咁山上边咧有一种野兽喺度，咁啊好似只马咁嘅样啦。咁佢嘅身体咧系白色嘅，条尾咧就系黑色嘅，咁啲牙咧同埋啲爪咧就好似老虎咁样。咁佢个头上面咧有一只角，咁系咪即系嗰啲 unicorn 啊，即系独角马？咁佢发出嘅叫声咧就好似咧打鼓嘅时候嘅嗰啲声咁样 ，boom boom boom boom 咁样嘅声。咁呢只嘢嘅名咧就叫做蛟，咁亦都系好凶猛嘅一种野兽啦。咁可以食老虎啦，同埋食豹添啊。咁啊养佢嘅话咧就可以咧抵御兵器嘅伤害。我真系话咧，《山海经》咧应该真系一本上古嘅嗰啲打机嘅啲攻略嚟，即系你养只蛟咁样又可以抵御兵器伤害咁样。好啦，咁山上边咧就有一种树啦，咁个样咧就好似棠梨咁样嘅，啲叶咧系圆嘅，咁结嘅果咧系红色嘅，咁而果实嘅大细咧就好似木瓜咁大，咁呢棵树咧就叫做槐木，咁食咗佢之后咧就可以增加人嘅力气噶啦。咁系咪真系好似阿大力水手嘅嗰啲菠菜咁样？好啦，我哋再向西咧260里咧就系啦龟山啦。咁山上面咧一种野兽，咁啊好似牛咁样嘅样啦。咁但系咧成身咧都系生住好似咧刺猬咁样嘅毛喺度嘅。咁佢嘅名咧就叫做穷奇。咁佢嘅叫声咧就同狗叫嘅声系一样嘅。咁多动物都系好似狗咁样叫嘅咩？咁咧呢一种野兽咧亦都系食人嘅。咁而穷奇咧其实咧系中国神话入面嘅四大凶兽之一啦。咁但系咧呢度所讲嘅穷奇咧，并唔系四大凶兽入边嘅嗰只穷奇嚟嘅，咁啊只系咁啱咧同名嘅啫，即系可能你都有个 friend 咧叫做陈老师啊咁样嘅啫。咁但系咧两个穷奇咧都有一个共通点啦，就系咧都好鬼死凶猛嘅。咁咧另外嘅一只穷奇咧，其实咧就喺呢个海内北京入边咧仲会提到嘅。蒙水咧就喺呢一座山度发源，咁之后咧就向南咧流入洋水。咁水入面咧有好多好多嘅黄贝喺度，咁啊郭璞咧就喺呢个《山海经》嘅注释入面话，呢一啲咁样嘅黄贝咧就系一种咧生活喺水入面嘅甲虫嚟嘅，咁喺水入面咧仲有一种鱼啦，咁佢嘅身咧就系鱼嘅形状啦，但系咧系雀一样咁样嘅翼嘅又，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鸳鸯咁样嘅叫声啊，有冇人知道咧鸳鸯系点叫啊？我真系唔知鸳鸯系点叫，系咪叫鸳鸯鸳鸯咁样嘅啲鸳鸯？咁佢嘅名咧叫做裸鱼，咁佢出现嘅地方咧就会发生呢一个好大嘅水灾噶啦。咁然之后咧，我哋再向西咧220里咧就有座山，咁呢座山咧就叫做咧鸟鼠同月山，咁得意一个名吓。咁根据考证咧，呢个鸟鼠同月山咧就系依家喺甘肃省渭源县境内嘅鸟鼠山。咁呢座山咧位处高原啊，而且系黄沙滚滚咁样。咁据闻咧系因为咧缺乏大树筑巢啦。 咁所以啲雀仔咧只可以咧用一啲老鼠窿啦，当系自己嘅巢穴啦，跟住喺度生蛋嘅。咁啲老鼠咧就叫啲雀仔咧帮佢哋报警啊，咁样。即系如果有啲鹰嚟啦，咁样就叫啲雀仔话俾佢知咁样。嗱，咁我借个窿俾你生蛋啦，咁样即系可以交换情报啊。咁啲老鼠咧就喺洞内啦，咁啊啲雀咧就喺洞外，咁啊大家生大家嘅仔，大家生大家嘅蛋，咁啊互不伤害嘅。咁所以咧呢座山咧就叫做咧鸟鼠同穴山啦。咁但系咧，当然我头先所讲嘅嗰个内容咧就唔系《山海经》入边写嘅。咁因为咧《山海经》入边咧系并冇话咧呢座山嘅名嘅来源喺边度。咁只不过咧呢座山咧同有一个现实中嘅甘肃嘅一座山好似啦，咁样所以就有人话呢座山就系嗰座山咁样。咁呢座山上边咧有好多嘅白玉。咁山上边咧仲生活咗好多嘅白色嘅老虎啦。咁渭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之后咧就向东咧流入黄河。咁水入边咧有好多嘅苏鱼，咁呢啲苏鱼咧个样咧就好似啲黄鱼咁样。咁佢出现嘅地方咧就会发生咧好大嘅战争噶啦。咁另外嘅一条河咧就系从呢一座山嘅西面开始发源，咁佢嘅名咧叫做榄水，向西咧就流入汉水嘅。咁水入边咧有好多嘅鱼比鱼。咁佢嘅形状咧就好似一个倒扣住嘅窑咁样，咁窑系咩呢？窑就系古代嘅一种咧攞嚟煮嘢嘅器皿嚟嘅。咁呢一种鱼嘅鳍啦，同埋尾巴咧，就系同普通嘅鱼系一样嘅。咁但系咧佢个头咧就好似系雀仔嘅头咁样嘅。咁而佢嘅叫声咧就好似咧打击一啲磬石啦发出嘅声音咁。喺佢嘅体内咧系可以排出呢一啲猪肉出嚟。咁我哋再向西南咧行360里。咁咧就会去到咧西次四经嘅最后一座山啦，就系咧焉支山啦。咁山上边咧有好多嘅丹树，咁呢啲丹树嘅叶咧就好似扣树嘅叶咁，花萼咧系红色嘅，咁花上边咧系带有好多黑色嘅斑纹啦。咁结出嘅果实咧就会好似咧瓜一样咁大嘅，咁人食咗佢咧就可以医呢个黄疸病嘅。而且咧，仲可以咧防御呢个火灾添。咁而西次三经入边咧就已经有噶啦呢种丹树。咁但系咧喺西次三经入边嘅丹树咧，同呢一度嘅丹树嘅描述咧系有啲唔一样。咁山嘅南面咧就生活咗好多嘅乌龟啦。咁而喺北面咧就有好多嘅鹿。咁山上面有一种野兽，咁系马身人面嘅。咁同埋咧有雀一样嘅翼啦，同埋蛇一样嘅尾。咁佢嘅名咧叫做蜀狐。咁呢一种野兽咧有一个好奇怪嘅爱好嘅。咁就係呢好鍾意呢将啲人类呢举起身㗎喎。咁喺山上面呢仲有一种禽鸟，咁生到好似猫头鹰咁样啦。咁但係呢係人咁样嘅面孔㗎喎。猕猴咁样嘅身同埋呢狗一样嘅尾巴。咁佢发出嘅叫声呢就係自己嘅名嘅发音啦。咁但係关键问题係山海经呢并冇记录呢隻嘢嘅名系咩名喎。唔知系咪写书嗰个人漏咗啊。定系点啦。咁但係呢佢出现嘅地方呢就会发生呢个旱灾。條水咧就係喺呢座山度發源嘅，咁然之後咧就向西咧流入大海，咁水入邊咧有好多嘅磨刀石喺度。好啦，終於咧我哋就行曬呢個西次四經啦。咁佢起源於咧陰山，係止於呢個焉支山嘅，一共咧係有19座山，途經咧3680里。咁如果要祭祀咧呢一啲山神嘅典禮咧，就係咧要用一隻咧白色嘅雞咧做祭品。咁祭祀呢个神明用嘅米呢就要用稻米，咁祭祀用嘅坐席呢咁就係要用白茅草呢去做嘅。西次四经呢係西山经入面嘅最后一个山系，成个西山经呢一共呢係有77座山，咁呢啲山呢一共呢係有呢17517里。好啦，今集嘅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係陈老师，得闲无事睇下古书，我哋下集再见。